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实践615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，简称615南方委员会，正在开展活动，表示要求大选候选人把改善北南关系、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作为竞选诺言。615南方委员会在全罗北道、全罗南道、京畿道、庆尚南道、首尔、蔚山和光州分别开展了10000名和1000名宣言运动等，而于5月2号发表了3000名妇女和平宣言。该团体5月2号在首尔的光华门广场举行记者会，向大选候选人发表了要求方案，接着发表了记者会简书。